也可以再多一点点决心，再少一点点拉锯，再多一点点妒忌，我就能靠近你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因为你不药而愈，多么的

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狂热，那就是我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再没有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。 开怀，心里花儿唱出来，活泼的歌谣唱出美好心愿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